这个非常的熟悉啊。我们说我们和初次接触一些洋酒威士忌的时候呢，像一些比如说 Johnny Walker 啊，什么啊沾边呀、啊，然后啊就是这个了啊，芝华士 啊，芝华士的。 对，这个我们会说芝华士应该是混合型的威士忌当中款，对不对？ 对，芝华士是调和型威士忌， 啊、调和型， 而且它的这个基酒呢，就是由亚伯乐生产的。 哦，亚伯乐。 我跟你说，芝华士呢，因为最它应该属于最早进入到中国市场的一批酒， 十二、啊、年、十八年， 对对对， 但是哦。以前是这样说，哦，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， 好好好， 第一次中国应该有威士忌， 嗯 ，single malt 威士忌单一麦芽的时候，应该是1910年 啊，1910年的时候， 是由那个格兰菲迪，格兰菲迪 也是高地的， 高地的，当时呢。按他的那个我们看到他整个的那个过程来看的话，是他走了很多的国家、去包括什么印度啊日本啊去推荐 卖 威士忌 推销， 然后在1916年来到了中国广东和上海， 哦， 南方的城市， 对，南方的城市也是最早进行这个开放的一些地区啊， 对对对对对， 区域、 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接触比较多的就是 Travis 芝华士 啊，芝华士 啊、然后就是沾那个还不是沾边，好像是那个 Johnny Walker， 对 Johnny Walker 跑路、 对 走路， 红地黑地、绿地蓝地， 现在还有金的， 还有金的， 还有 啊， 对，黑的有黑红绿 蓝， 对， 哇、好漂亮， 蓝的级别是最高的， 南方，对不对？ 是的， 但这些都是调和型威士忌， 对对对对， 哦， 其实我们今天带着对威士忌的一些品鉴的一些初级的认识哈，让大轮宽带着我们去苏格兰哈，苏格兰真的是。有句话说是没有苏格兰就没有威士忌，真是这样的吗？ 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在苏格兰呢、大概有140多家酒厂，已经是属于这个重要的威士忌，尤其是单一麦芽威士忌的这个出产地。 哇，已经是销往世界各地。 对对对，而且现在在建的还有几十间酒厂。 我的天哪， 供不应求呗。 而且每一间酒厂的历史都是百年、几十年的，都是年轻的。 你看看人家的车间， 几百年。 啊， 非常非常的长 啊哈 啊！而且呢，在当地呢，喝这个 whisky 呢是一个，非常普遍的事情， 就很正常，就跟法国人喝红酒似的， 就跟我们喝啤酒是一样的。 是对， 对。 但是这里边的门道、说道，然后分区域、 多了去了 高地、低地、岛屿，然后这个艾雷，它又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和风格。然后又分有这个桶墙调和，然后这个调和性威士忌、纯麦，然后这个那个叫什么来？谷物，然后一系列的这个方式。然后其中还有品牌及装瓶商， 是的， 然后装瓶商还有精选，还有纪念款啊，甚至比如像前两年、格兰菲迪因为下大雪他们的酒厂它有一个酒窖塌了，然后呢就出一个限量款叫21年的雪灵。 哎呀妈呀，他们真聪明。 对，我觉得 然后那瓶酒从95块磅现在已经涨到400多磅了。 妈呀， 哇，好贵的，涨了大概9-40的5倍，五倍。 行了，酒厂的损失收回来了。 对啊，其实我们这酒是有文化的，是有品味的啊。 没错。 其实我们今天跟着，其实我个人感觉，大轮宽的视野非常的宽，就像他的名字一样。 对对对。 他很多的行业，很多的他都有、 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 他都有这个热情去涉猎，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。 尤其是吃喝的。 对啊，生活嘛，对。 其实我就是个吃货， 带着大家一起吃一起喝是非常升腾的一个画面，你不觉得吗？对。 就是你能够跟一个人或者说跟一群人吃到一起， 那就非常幸福的。 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件事。 是的，是的， 没错。 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去苏格兰啊。也许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个群体当中，也有很少人，没有很多人去过苏格兰哈。 苏格兰很少。 对啊，这么说说呗，就是比如说签证啊，到达烦不烦，麻不麻？ 这个 烦不烦，麻不麻？ 还好， 麻不麻？ 主要是麻。 你坐你也麻。 对，因为你坐飞机长了，谁坐谁麻。 对，长嘛坐的。 是这样，因为现在刚刚开航那个中国到这个英国的苏格兰的直航啊，爱丁堡，一周好像是2班。好像是由我们国内的海航直航的直飞的。然后另外呢，就是现在大部分走的都是转机的，比如坐英航，然后从伦敦转个飞机，或者是像我这次呢是坐荷兰航空 阿姆斯特丹， 对，阿姆斯特丹转机。那阿姆斯特丹转机是非常的有意思的， 怎么的呢？ 因为他那个航班啊，就是会有一部分人给你做 standby 在转机的那个位置，因为全欧洲好多的这个航空公司都飞到荷兰，就他荷兰航空公司飞到这个阿姆斯特丹之后再去转那个国际航线， 对呀。 他总会有人转播，

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，就算放开，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